开放大西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嘉宾心仪。 啊，今天依然由嘉宾心仪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青年说》啊。今天是这个限行尾号是多少？ 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特别要提醒一下你。 不对啊，我这车牌已经换了啊，现在是3和8啊，不是4和9啊。今天是周二啊，这个限行尾号是4和9，提醒一下在路上的朋友，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心情比较好和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类资讯节目《青年说》。 同时呢，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一直播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除此之外呢，在北京时间最近我们也推了流了啊，在北京时间你只要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北京青年广播，同样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 特别提醒您，今天的 青年说继续说。 心仪，你接着说。 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是24到32度，有那么点秋高气爽的意思了。 不对吧？32度很热呀。 你热吗？我们俩的体感是不是不太一样？ 我反正我就觉得今天来到直播间以后挺热的啊。左老师说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开空调啊。对，所以进来以后呢，感觉这个挺热啊。但是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心情舒畅的来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因为今天的节目和交通有关。我们聊的是。 跟我们息息相关啦。 我们聊的是一种公交，这种公交叫什么呢？ 定制公交。 哎，定制公交啊，什么是定制公交呀？ 其实定制公交呢，就是一种商务班车，也就是说是从小区到单位或者从单位到小区的一种直达式的班车，可以通过网站呢提出自己的需求，公交集团呢就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啊，设计出一个公交的线路。那么您只要在一个 APP 上面去填写这样的线路，或者申请一个定制的卡，您就可以乘坐这样的一个定制公交了。 据了解啊，现在在北京啊、沈阳啊、济南啊，也都有了这个定制公交啊。我之前的时候坐过2回啊，然后后来就再也没坐啊。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卖个关子，回头再和这个嘉宾们一起聊。这样吧，我们话不多说，先重磅推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林青老师，还有北京市公交集团线网中心的副处长季新荣老师。 欢迎。 哎，让两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对着话筒，对着我们是摄像机就可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青，来自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共同为改革献策，谢谢大家。 哎，季老师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公交集团线网中心的那个副经理啊，季新荣啊，今天呢也是那个很高兴啊，参与咱们节目来一块儿，就是大力的宣传推广咱们的定制公交。 我相信今天很多听众都会这个拿着小马扎啊，然后这个拿着小本本在记啊。为什么？因为说实话，其实定制公交对大家出行来说真的挺重要的啊。 是的。 尤其是一些住在远郊区或者说比较远的啊，乘坐公交的这个这个有定制需求的这些白领们啊。非常的愿意来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在我们 它到底有多方便？ 对，昨天发的这个预告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很多疑问啊。到时候我们再给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啊。 对， 接下来呢，进入的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特别系列节目，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4期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交通委的林青老师， 对， 来给我们献上这一册，来看看今天和交通有关的这一册究竟是哪一册。我们进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听林青来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林老师来讲述他的这一册，林老师。 2014年6月，我们那个在北京市团市委的牵头开展下，开展了首届机关青年我为改革献一策活动。我们作为全市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我们踊跃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我们的研究课题当时是北京市定制公交的数据研究和发展建议，最终在当年全市476个改革献策项目中脱颖而出，列入重点支持的26个 A 类项目。当时我们的团队有5个人。都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计划、公交、信息、宣传各个一线处室的80后机关优秀青年。我们的项目指导老师是我们交通委的方平副主任，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的项目背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定制公交，最早是2013年9月推出的，然后我们的研究是2014年9月做的。简要介绍，但是当时2014年项目背景，一个是交通拥堵成为当年的城市病，北京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机动车保有量超5900万辆的特大城市，城市道路的交通整体压力是呈上行趋势的。而且呀，北京在快速机动化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改善空气这一国际性的难题。2012年以来，北京尤其京津冀区域的雾霾是比较严重的，因此我们作为行业管理来说，加强行业统筹，改善绿色的出行环境也是迫在眉睫。还有就是当时现在市民多样化的公交出行需求也是越来越迫切，常规的公交服务模式单一，的问题也是比较凸显。人民群众已经不仅是有车程、有路行简单的出行需求，而是提出了更为安全、便捷、舒适的服务要求。因此啊，我们多样化的公交服务也就实现了公交出行量与质的双提升，也就成为我们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刚才主持人也说了，2013年9月，继我们北京首推出定制公交以来，在全国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国各个省市都来我们这边学习。因此啊，当时2014年9月，在定制公交运行1周年之际，我们通过课题研究，对定制公交的运行和运营状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析、调查以及模式评估，对于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定制公交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定制公交。应该说，定制公交是围绕咱们乘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开展的一系列多样化的服务。最早2013年当时推出的是商务班车服务，也就是我们乘客通过在互联网平台上提出一项出行需求，我们的公交集团根据我们的出行需求设计班车线路，并在平台上完成咱们的乘客招募、座位预订、在线支付等流程。 根据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向开行线路。它的特点是一个是硬件上配置较好的中巴车，有 WiFi， 有一人一座。时间上是服务于早晚高峰时期，空间上是服务于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经停站少，有通行优势。在价格上是出行成本是介于普通公交和私家车之间的。当时2013年开行到2014年一年开行线路是，当时2014年九月份的时候是104条，日运送班次是142班次，月运送乘客是7.4万辆，而且是这样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开行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它是以创新的公共交通模式填补了公交车和私家车和出租车之间的空间，又使更多的私家车主放弃了自驾，改成公交车出行。这是说到了电子公交，然后说一下我们当时项目的创新点和推广价值。由于当时定制公交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交通模式，在交通出行行为方面属于首创，因此关于国内外关于定制公交的数据研究仍然是空白，还存在很多迫切的咱们需要深入去研究和论证的，比如说怎么样准确且全面客观地评价定制公交服务模式的运行状况，怎么样评价定制公交在多种出行方式之间发挥的独特作用，怎么样评价怎么样用把新闻的宣传的政策略和技巧运用于定制公交的推广中。因此我们当时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能够从理论上去证实整个定制公交在整个城市交通体系中的价值，明确它作为新的交通模式的发展方向和边界。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主要是用于交通运输统计学和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那个也是用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我们的这个说一下我们的成果推广吧。在定制公交推出了一年之际，我们形成了我们的定制公交调研的报告，明确定制公交作为新的交通模式的发展方向。定制公交它作为城市内部，当时主要是商务班车啊，它作为城市内部中长距离通勤交通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手段，是咱们北京市建设公交都市的有益探索，也有助于优化咱们城市的结构。当时的报告做了四个方面的分析，一个是特征分析。定制公交咱们的特征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极端化运营，一个是团购式预定，一个是基于需求的线路设计，还有就是专用的行程线路，舒适的乘坐体验，以及灵活运用的电子商务技术。因此北京市推出创新式的城市交通服务，也是以乘客需求为导向的公交服务模式的转变。第二个是我们的北京市定制公交服务的评价方法，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个公交系统，从三个层面，乘客层面、公交运营层面、政府监管三个层面，建立了一个11个评价指标的这样一个服务方法，能够反映公交最全面最重要的情况。当时后来我们还选取那个典型线路，就是远洋一方到大北窑东一线的这个线路，开展数据分析和综合评价，为量化定制公交服务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评价方法。第三个是定制公交的社会推广方面。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研究，按照我们这个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定制公交要在2017年底实现2万人次的运送目标，因此也是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多样化的需求。第四个是用新媒体技术和手段推广定制公交的服务水平。第五个是提出了定制公交的政策建议，包括5个方面，16项建议，也是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再说一说定制公交的发展现状。定制公交从2013年九月份发展至今已经5年了，根据乘客的出行需求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除了最初的商务班车项目，我们还拓管了快速直达专线、节假日专线、就医专线、高铁专线以及休闲旅游专线等多样化的服务项目。目前常态化的开行定制公交线路是334条，日运送乘客是3.7万次，累计运送乘客是超1300万人次，电子用户的注册用户数是达到7万余人，日访问量是15万人，累计访问量已经超过了6000万人次。这就是我们定制公交项目研究的情况，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研究方向啊，但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刚才是说的是2014年开始， 2013年开始推出，2014年做了研究 啊， 到现在2018年9月份正好5周年了。 对，我有一次印象啊，就是我当时想要定制一个从通州梨园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然后到这个国贸啊。但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抢，没有抢到啊。后来抢到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取消了。我觉得也有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前期调研的原因，可能发现这个人数太少。这个我觉得季老师应该最有发言权。您说说季老师。 好。对于这个刚才您说的那条啊，梨园出发，然后到那国贸地区的啊，其实我们这里边就是整个北京市啊，就是东南西北的几个方向，是以主要吧，是以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那个东部进城，还有一个是呢是那个以那个北部进城啊。这个东部进城呢，相对来说是那个最火的一个啊，是一个走廊啊，甭管是我们常规公交线路还是那个电子公交线路啊，这里边呢主要呢是分那个两个品种啊，两个品种是那个相对来说是那个乘坐人次啊，还有那个对于就是那个咱们啊说的这个粉丝吧，相对来说是那个很多的 啊，这个 定制公交的粉丝很多的，对 对，毕竟都有300多趟那个定制的公交了， 对，目前是那个300多趟， 是的， 从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呀，我们就是在这个5年前嘛，刚刚那个就是做那个定制公交的时候呀，他那当时就一个品种啊，就是那个商务班车。商务班车呢，在我们就是预定的这里边呀，就相对来说是跟我们普通公交有很大的不一样，它就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啊，然后在一个同一个方向上，然后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因为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 APP 平台的， 对 吧？ 我也下了这个 APP。 对，一个呢是通过这个，就是说那个平台啊，当然不光是有那个 APP， 其他网站也可以去预定。它跟我们这个常规公交最大的那个什么区别啊，就是一个是由需求调研。我们常规公交是我们按照那个班次去发，乘客呢在那个我们的常规普通站台上面去那个候车。但定制公交，商务班车这个品种它是需要预定的，然后预定量要达到啊我们相应的标准，然后才能够成型啊。所以说刚才想那个所说的，就是说是可能有的啊，有的听众呢说那个我是那个希望是吧定一条线，然后他所在的区域啊，可能相对来说是对于这个定制公交呀出行呀医疗这种那什么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呢相对容易成型这条线啊。但是像有的那个方向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小区域啊几那个平方公里以内的这些可能呢人数不够，所以说呢我们在那个招募阶段呢可能就已经没有相关达到标准，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就 没 有开 设。 对， 对，我也是看到这个上面有说， 所以他一定要到一定的人数， 对， 但是这个 集约出行嘛， 但这个人数如果说已经爆满了，就可以多开几辆，是这意思吧？ 对，就在同一条线路上面，我们可以按照就是在这个固定的路由上面增加班次，这都是没问题的。 2013年的时候的票价大概是怎么一个折算方法呢？ 实际上票价这一块呀，是跟我们常规公交是那个 一样的。 有所区别 啊，对， 但是不是说是，但那不是说是2013年是这个票价什么，2014年票价是什么呀？真的，实际上我们推出来的这个多样化品种啊，定制公交这一块呢，是票价，商班它是一个票价 啊， 然后是快速直达专线啊，又是一种票价。所以说呢，这两种是目前是那个乘坐人数是那个最多的。你比方说像商班啊，商务班车，它的票价是20公里呢是那个8块钱，路长啊，路长20公里的是那个8块钱，每增加5公里是增加3块钱。然后呢，它还有那个就是预定的时候，根据你那个预定周期那个不一样啊，订的越长越稳定，老客户嘛，相对折扣就相对多一些， 就优惠， 对， 有折扣， 是这样， 有优惠， 对，所以说就是更加那个多的吸引咱们的这些就是老百姓吧，来选择我们这种就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是相对来说能够那个节约资源的是吧，节约化出行的，还能够为那个北京市空气呀、整个那个什么防止污染这个是吧，清洁计划这块大家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就是说是5年前推出这个商务班车是属于那个定制公交的那个什么第一个品种的初衷啊。 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啊。从2013年到现在涨没涨价？ 2013年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体系啊，一直是按照这个就当初5年前制定的这个票价体系的。 嗯嗯 啊， 林老师是交通委的这个人啊，他负责是研究方面啊。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定制公交这个项目，在国外有没有先例，或者说在北京，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国外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啊。 嗯， 国外它可能还是国外叫是响应式公交， 响应式 公交，就是说你有需求， 嗯， 我们就是临时去设计一个线路，它那个线路是灵活的，不固定的。但是国外的人太少了， 太少了， 它形不成这个规模优势， 对， 所以它那个运营没法运营下去。 啊， 所以对于咱们北京市来说，首先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需求， 嗯， 而且我们的公交集团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嗯， 所以才把它定制公交，跟国外既有应该说是响应式公交的中国版本， 嗯， 中国版本，所以不一样，跟国外的响应式公交不一样， 嗯， 跟国外的响应式公交不一样，所以说可能国外就是这个响应式，就是打个电话给公交车司机，说您过来接我一趟，不然怎么样都招手都上不了这公交车啊，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但是这个你这个想法，比如说定制公交的想法，我相信在一开始刚刚产生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尝试吧，一开始的尝试，这个季老师是不是一开始有什么样的想法去有什么样的初衷会导致说啊，我一定要去做定制公交这个政策呢？ 嗯，实际上这一块呀，作为我们企业来看， 嗯， 是做实操层面的， 嗯 啊， 嗯， 从那个实操层面来看，我们5年前呀，实际上是基于就是北部有一个是那个天通苑，他们是有一个平台， 嗯， 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社区平台呢，就是专门负责来就是收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哎，他们是去比如说是你去那个什么中关村， 嗯， 还是说去那什么 去国贸 金融街， 嗯， 哎，对，还是去那国贸，但主要的还是去那个中关村金融街的， 嗯， 相对来说偏多一些， 嗯， 哎，但是它的那个始发地呢又相对比较集中，我就是天通苑本来的这些社区， 对， 哎，所以说呢基于这种平台，我们觉得呀就是说是跟我们常规公交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它的需求收集的呀就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精准的，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提供的一些服务呢也是那个是吧，供给跟那需求只有很好的对接上之后呢，我的这个资源匹配啊才能够给它高效的利用起来， 嗯， 所以说是5年前呀，啊，当初有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天通苑的，嗯，它有一个平台 推广， 啊， 是吗， 后来我们就是说呢也是自己搞这么一个商务班车的平台， 嗯， 所以说第一种品种我们就叫商务班车 啊， 嗯，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还是在制定路线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密集的人群比较多了， 嗯， 干脆我开一定制公交得了， 嗯， 好吧，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先插播一个小插曲啊，这是我们每个星期二都要做的我们的青年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评论员张卢璐老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话剧。张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 主持人 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话剧。 好，我介绍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呢都是2018年展演的作品。 嗯， 的话剧《家丑外扬》，这是一部能欣赏演员表演的话剧，台词量大，独白时间长，人物繁多，思想交锋激烈，夫妻感情复杂而微妙，这是一部翻译的很本土化的戏剧，除了人名地名之外，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中国某个城市的某个家庭，看起来毫无隔阂，这是一部人心复杂多变的话剧，家庭事业到底该如何权衡，人艺著名导演顾威导演的第七部小剧场话剧，去年首轮演出就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人们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这个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对夫妻非要将家丑外扬呢？本周五、周六8月31、9日每晚7点半，仁义实验剧场《家丑外扬》等你揭晓。这是一部话剧，然后另外一部是舞蹈剧， 北京现代舞团的作品《青春之歌》。北京现代舞团是中国现代舞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团体，享誉国际，不断地被国际的各大知名艺术节邀请。最近舞团在红砖美术馆刚结束的《形影不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崔健、高晓松、蔡康永、谭维维、陶虹、顾长卫、张扬等100多位大咖看完赞不绝口，惊艳了整个文艺界。而这次马上上演的《青春之歌》是以年轻人对生命、对生活的思考为主题的作品，怀揣着梦想的青年人来到北京，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初恋、他们的未来都和北京生长在一起。北京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他乡，也将成为故乡，他们对北京有着深刻的感情，北京同样也见证了他们最真实的故事。北京现代舞团将用现代舞的方式将12首不同年代的歌曲进行演绎，舞者带我们见证青春美好的每一瞬。今晚明晚7点半，中华世纪坛《青春之歌》，邀您一起感受炽热的青春。今天我就介绍这两部。 好的，谢谢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重新的说一下这两个剧目的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 仁义的作品《家丑》在仁义实验剧场，本周五、周六晚上7点半。《青春之歌》舞蹈《青春之歌》是在今晚、明晚7点半，中华世纪坛剧场。 好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希望下周二我们继续连线，再见， 拜拜。 每个周二的时候我们都会连线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啊，来给大家推荐两部非常精彩的话剧或者歌剧啊。每次反正张老师推荐完了以后，我周六周日都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就休息不了了啊，就得去看一眼啊，觉得特别的 充实。 对啊，推荐的特别的好。每次张老师都特别辛苦，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就为了让大家看一眼，对，就5分钟的精彩亮相啊。我们反正咱们现在这个张老师刚刚关掉这个微信视频连线啊，肯定也不知道这情况啊，要知道我们知道他6点化妆的话也挺生气的啊。好吧，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的定制公交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初衷啊，为什么有这个定制公交啊，包括这个公交的票价，包括甚至刚才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国外的一些情况啊。心仪好像也搜了一些国外定制公交的情况，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对，我也是搜了一些关于国外的那些定制公交的情况。那么据我所了解啊，新加坡是拥有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公交系统。首先呢，他们的定制公交的车门非常的宽，然后收费刷卡的地方非常的多，也就是说他们不用那么拥挤的去争先恐后的刷那个卡， 就是 VIP 公交，我觉得是啊。 对，然后他们对关爱，对残疾人还有老人的关爱可以说是特别多啊。只要看见站台上有坐轮椅的乘客，那么只要司机一停车呢，那么就会放下一个活动的钢板，然后就会，而且会有志愿者把他们推上去。另外呢，他们经常有一种双层的一种定制的公交，可能坐的人数会更加的多。那么他也会在楼梯口的地方呢，乘坐一个写一个空位的提示，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位子啦，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上来乘坐。另外呢，他经常会以这个楼号为站名，因为新加坡的站名嘛，就是他们的站名都是一个附近的一个门牌号码，比如说我会停在哪个号楼附近这样子。这就是我了解的一些新加坡的比较情况。 合着反正您聊的这都是服务态度啊。 对，然后他的那个我还要特别说一下，就是他座位特别好。他是采取那种斜排的座位，就是他的那个斜的座位是45度，这样的话坐的人数就更加多了。对，我昨天也是上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斜排座位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比斜排座位更加吸引我的是，他们经常会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公交，把它设成比如说黄色，然后还涂满了很多的涂鸦，包括甚至是上面绑一些玩偶啊，这样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对，就是这样。还甚至还有一个蟒蛇， 就看完以后就想钻到里面看看里边长什么样啊。 对。 可能满足一些某些人的特点和我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公交，他可能就这么想。 对。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定制公交还有多远。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三位台湾学生首次踏上大陆之行， 我的老天哪，超级酸啊！ 独自在北京生活1个月，会有哪些奇妙相遇？ 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 胡同里找寻台湾家乡风味， 吃烧烤不配啤酒怎么行呢？ 吃喝玩乐，尝遍北京49城， 差别最大的在于 价格。在他们眼里，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子？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台湾青年看北京， 我是伟 彤，我是尊明， 我是耀仔， 给你 出发了吗？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好，我是来自台湾青年看北京的台湾大学生佑哉。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北京的早晨，到底北京人在一大清早都会做些什么事呢？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Let's go！ 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 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那我目前是在建国门附近的日坛公园。来北京后啊，很多人推荐我一定要到各个公园去晃晃，因为可以发现很多好玩的事情跟一些在地文化，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拼死拼活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哦，好像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点音乐声呢，我过去看看。哇，好多人在跳舞，而且是十几对男女在跳双人的那种交际舞，哎，太酷了吧！年龄大概都是50-70岁左右的阿姨叔叔。最厉害的是大家会跟着不同歌曲改变舞姿，像是探戈啊、润巴、恰恰之类的。我的天哪，也跳得太好了吧，好像专业的在表演一样，有点浪漫耶。不过这算是广场舞吗？我来去问问阿姨好了。 这种算什么啊？ 这是那个交谊舞 啊。交谊舞 你们练这个就是都在这边练，还是会特别去什么舞蹈教室练？ 就在这儿练， 就在这儿去舞蹈教室。 对，大伙儿在一起，每天就是一年365天，除了刮风下雨，除了下雪下雨没人，平时每天都有人呢。 每天呢？ 对，每天我们就吃完饭到这块锻炼这1个多小时，出出汗，回去洗洗澡，冲冲凉，哎，休息了感觉特别舒服，挺好的。 哇，真是个热情又有活力的阿姨，而且能坚持跳舞那么久，这种生活态度上感觉比我还年轻。好，那接着出发去下一个地点，天坛公园。 1、2、3，接着手，4、5、6，抬起头，牵挂着我们私奔到月球。 很多人说天坛是北京最热闹的公园，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才不到8点，这里满满的都是人呢、啊，有小孩在玩耍，也有人在健身、踢毽子、放风筝、跳舞、慢跑运动，哦，而且甚至有人在练乐器、吹喇叭的都有。重点，我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听到，很像有人在丢石头，哒哒哒哒，非常大声又很有规律的声音。然后那个人呢，在甩着一个很长的绳子，旁边的叔叔告诉我，这个叫做甩鞭子。 甩鞭子 啊，对，甩鞭子，那个是北京的传统， 那是北京的传统。 对，属于原来的属于天桥的老把式，过去那种天桥卖艺那种甩鞭子是其中一种，甩的越响越好。 真的， 但是那个非常 危险。 不是危险，它是技巧性非常强。 哦。原来是北京的传统啊，难怪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虽然声音听着蛮可怕的，但是还蛮酷炫的耶。我再继续晃晃吧。这次是唱歌唱声乐的声音吗？我来的是公园，不是音乐厅，没错吧？前面呢有两个正在唱歌的阿姨叔叔，我来去打扰他们一下。你们在唱歌吗？ 练练声音呢、哦。 刚刚远远想说怎么有很像声乐的 声乐的、 哦、这就是练声方法、 哦、你是老师吗？ 我是他老师、 哦、是老师 唱的好啊。 真的吗？可以唱一次听听看吗？ 要不让老师给你唱。 三十里的山路，四十里的水，四十里的山路我看妹妹， 好像在看剧哦。 半个月我跑了个十六回呀，哥哥我跑成了罗圈腿呀。 这就是所谓的高手在民间吗？唱的也太好了吧，真的差点以为自己进了歌剧院。只能说北京的公园真的是神奇的地方。好的，最后要去的地方呢是后海，出发。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一开始听到后海的时候，我以为会是一大片海，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个湖啊，还是个特别漂亮特别大的湖。现在我看到一个让我眼珠子快要掉出来的神奇景象，湖里头啊竟然有人在游泳耶。我刚刚远远的想说怎么会有人头浮在湖中央，差点以为是命案现场，结果走近一看原来是在游泳啊。是觉得游泳池太小了吗？太奔放了。游野泳这应该也算是北京的一种奇景吧。除了野泳之外呢，岸边还有很多人在钓鱼。不过这里真的钓得到鱼吗？ 刚才钓一大鱼。哇， 哇，你都待多久啊？ 四个小时，一下午，看个片儿，看个景，多好！不是为钓鱼，就玩儿，钓完也不要。 哦，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突然有点羡慕起这样子的生活。 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 好的，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到不同公园走走晃晃。北京的公园真的真的真的带给我很多想不到的惊喜。那比起城市喧嚣啊，挤地铁上下班的日常，这种轻松热闹的时光也让我看到了北京的另外一面。遇到的阿姨叔叔们也都很热情的一起聊天啊运动。相比之下，台湾的公园总是比较冷清，大家习惯待在室内，所以早晨的户外活动也没那么多样。这也是我在台湾从来没有体验到没见过的，真心觉得可以这样享受生活特别的好。那今天的台湾青年看北京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柚仔，拜拜咯。 喜欢被放任的直爽。 浮雨旋转在绿荫下舞厅，连脚步都波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忆，原来爱可以暂停，马子里突然的想你。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4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定制公交距离您还远吗？ 嗯， 我们看到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已经来了38000人了啊。 嗯， 大家这个有好多问什么。这些咱就回头再聊吧。我觉得回头实在不行，把季老师微信发给大家。就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不停的问哪儿到哪儿的路线能不能开。 对。 啊，这个咱们如果说开了这个口，我估计这今天咱们就别聊别的了。季老师就一一回答吧啊。大家如果有哪些关于定制公交这个比较概括性的问题，可以这个发来以后，大家一起来探讨和聊一聊。 嗯、没错。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票价啊。 嗯。 基本上是20公里8块钱啊，现在大概有多少条线路了？然后比较集中的线路都在哪儿？季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呀，我们总共那个多样化品种里边呀，有那个商务班车啊、快速直达专线，还有是目前南站的高铁专线，但是以那个商务班车和我们的快速直达专线。 嗯 嗯，相对来说是那个偏多一些啊， 嗯、 这些量，商班呢也得是160多条， 商班就是 商务班 车了，对吧？ 实际上也不是，商班有的那个线路比较火的线，也得有40-50座的这种， 对、 嗯，软座的这种、 哦、 也很多。 看视频觉得那车还挺大，特别宽敞。 对对对对、 嗯， 就是那个舒适度比较高的这种那个车型也有、 嗯、 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快速直达专线也得有这个，总共也得有156总数、 嗯、 啊、 嗯， 所以说。两个加起来就是300多条， 嗯， 300多条、 啊。其他的相对来说、嗯，其他品种的线路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呢，这两种是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多，也是很火的。 嗯、 然后主要的这个分布区域呢，这个东南西北啊，这些都有。 嗯， 从这个 我比较关注东边啊， 我先说东边啊，先说东边，东边的区域啊，就是开行的这个商班也好，快速直达专线也好，相对来说都是很多的啊，主要覆盖的，比如说啊。土桥啊，梨园呀、 啊， 啊，五一花园呀、啊 嗯， 还有新华大街呀、啊，啊，这些，还有那个是在朝阳的啊，东坝呀、望京啊、管庄呀、啊 嗯， 啊，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是开的比较早的线， 嗯、 就在那个远洋一方那边啊、 嗯， 所以说这些线路我们就是那个优先满足啊，就是相对来说有很相对多的出行需求的，然后在 APP 上面呢、 嗯， 能够在这个需求增级的时候呀，有那个招募达到一定的量啊，可以去报名，可以去支付，支付完了之后，我们再那个组织一些司机啊、车辆呀、啊，再去开行这条线啊。东部地区这是这样，然后呢是那个第二个是北部地区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火的啊、 嗯， 一个是那个北园呀、啊，还有昌平城区啊、回龙观呀、沙河呀、北七架呀、天通苑这些啊，北部地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火啊。西部地区这一块呢，是主要是那个门头沟啊，这个卧龙岗、云岗、鲁谷啊、苹果园、房山、长阳啊，主要是这些西部啊、西南区域的也是比较多、 嗯、 啊。特别是那个房山这一块啊，西南区域它也有很好的这个道路通行条件，是吧？走那个京港澳，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这些线路啊，都可以走我们的公交专用道的，它有速度方面的一些那个优势啊。 嗯， 南部这一块，南部这一块呢，主要是覆盖这个黄村呀、亦庄地区、 嗯， 啊，就相对来说比那个其他几个方向相对少一些。但是呢，这些线不见得就是说是线路少车就少啊，有的线路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但每条线路上面配车比较多，需求比较多，同一个方向的量比较多，对吧？所以说就是通过几个就是说是那个方向的，然后呢，相对来说给它集中到什么地方呢？啊，也有明确的，比如说您在城里边是在四环内具体什么位置上班啊，我们也有集中目的地这一块呢，主要有啊是。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国贸， 嗯， 双井、金融街啊、王府井、三元桥，东直门、上地、中关村、北宫门、公主坟，还有六里桥、 和立泽桥总部基地，还有包括宋家庄枢纽站。就是说是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主要是从外围的东南西北几个方向，主要往刚才说的室内的去走。然后满高峰呢，相对来说就是从室内的刚才说的几个点，下班的嘛，是吧？从上班的点，然后再往这个东南 四处分散， 四处分散。所以说相对来说，目前的这个三百多条线呀，还是就是说是能够很好的，就是满足现有的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公交的一些乘客群体。然后从这个就是人数上看啊，我们就是从那个五年前刚刚开，可能是那个当年呀，也就那么几十条，是吧？能够达到上百条，这个头一两年也都是很难的。但是随着这个最近两三年啊，我们那个加大宣传力度，是吧？然后又研发这个 APP 的这个什么推广呀，我们去那进社区啊，然后上那个站台呀，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站台上面有这个扫的二维码啊，这些呢好多渠道都可以让那个乘客了解我们有这么一个 APP， 有这么一种那个产品啊。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是只要是那个有需要的一些啊，咱们就是说是需要电子公交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啊，都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平台把需求提供给我们啊。只要是这个同方向同一个时间段的啊，相对来说就容易那个成型啊，相对来说是这些。 刚刚季老师说的是一些比较通勤的线路，每天上班的那些线路。那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有小伙伴问了，他说有没有一些就医的专线或者说是旅游的专线呢？ 好，先说那个就医这一块吧。目前呢是那个就医专线呀，目前有两条，一条是儿研所专线，还有一条是妇产医院东院的专线。这两条当中呢，我重点推出是儿研所专线，实际上也就在咱们这个 对很近 地址的那个非常近，马路对面就是它的首站啊，在那个建国门地铁站啊，在那个 在地铁 长安街上对站口。所以说这里边目前 啊， 对，所以说那个 坐那个那一站。从地铁站口坐到儿研所， 对， 为什么我们去吃东西？旁边有一优唐购物中心。这个 实际上 季老师没有发现这个需求。 实际上这一块 美食专线在啊， 这一块啊，我们有想法啊，这一块我们有想法。这个呢，也是根据我们的那个需求调研，这条线准备在优唐门口。准备加站 啊， 所以说呢，就是先说说儿研所专线啊，是一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儿研所专线呀，是我们2016年前年的时候呀，就是一个是跟属地配合吧，共同治理，就是建国门地区相对来说交通秩序啊比较混乱，所以说呢是有一个是由就是从那个地铁口出来的想去儿研所专线的啊这部分需求，然后呢他又没有就是相关就周边相应的场站，所以说对于我们就是开常规的一些微循环线路呢相对比较困难，所以说呢我们是克服了困难，然后呢是组织了一些司机找的一些小型化的车，当年呢是我们是用的是那个考斯特这种车型的啊，类似车型的中巴车， 这车还挺好的， 中巴车 你不经常坐吗？ 是的，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根据这种那个车型啊，我们又给它优化成了这个6米的小黄蜂啊，我们叫那个小黄蜂，也是非常可爱的这种那个车型啊。所以说呢，就是在那个前年，我们是实地踏勘，然后基于呢这种那个乘客的需求，我们开了一条飞线啊。什么叫飞线呢？就是两头没有场站，司机就在首末站之间，沿途怎么去转？所以说呢，也是司机啊，克服了很多就是那个生产生活上的一些 困难， 然后尽力的为老百姓啊提供一些服务。往往这些老百姓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是带着孩子呀，那个什么背着包裹呀，是吧？还有那个什么，这些那个什么 对，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说相对来说，想去儿研所专线的，不可能就是说跟上班似的，是吧？拎一个包他就上了。所以说呢，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跟属地一些相关部门吧，就是包括那个支队呀，也是那个非常那个配合我们啊，就是把那边那个护栏啊都给拆了。拆了之后呢，我们在相关的一些那个路口，然后呢，就是属地部门嘛，也给我们派上协管啊，因为那一段儿研所专线就是快到儿研所的那个。这个左转弯的时候呀特别堵，所以说相对来说呀有协管在这个高峰时间段给我们那个维持秩序呀，说白了就是让这个儿研所的这种小黄蜂这种那个专线啊，也是给老百姓就是去那个儿研所呀也是提供了方便。所以说呢它这条专线啊就是经过最近两三年的这个运行啊，也是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这个车呢就是看着是从外观上看是我们的6米的小黄蜂 啊，然后呢它的那个内饰这一块呀还有很多卡通的一些图案啊，既然是二线所专线嘛，所以说我们就是把那个车厢呀布置的就是更加的那个相对来说是那个儿童喜爱的一些那个装饰物啊，是吧，所以说那个这条专线目前由那个最初啊刚开始开线的比如说一两百人两三百人啊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加大宣传呀啊，通过这种力度之后呢，然后我们把那个这条线现在每天呢日均要拉到这个1000人次以上，还是非常火的。嗯， 对，我们也是1000人次里面其中一员， 对对对， 贡献了一下哈。 嗯， 现在想想真于心不忍。你说人家都是去看病的， 对， 我们坐上 去和别人还真以为你带着孩子去看病，惊讶了一下。 对，真有这个可能啊。但是我们就在这对过。其实现在我们所处的直播间在建外大街14号， 嗯， 啊，我们是在这个建外大街的南边啊，就在我们马路对面这个儿研所的这个。专 线 的首站啊，就在地铁站旁边啊，离得非常近啊，而且这条线就是我坐上去以后，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孩子，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病，这条路你要说远吧也不远，你要说长这个短吧也不短，所以说正适合这种专线。嗯， 关键是医院附近停车特别困难。 是的， 停车太难了。 啊，是的啊。我们再回到定制公交啊，刚才聊到了这个一些专线，包括这个旅游专线啊，包括看病的这个 专线 啊。其实林老师在做这个调研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比如说定制公交和我们的普通的公交之间，一些这个问题的产生？你比如说吧，刚才我在您的这个一侧的报告中也看到这样一条，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从远洋一方停到我们国贸的这个定制公交，可能由于这个站台已经挤满了人，或者站台旁边有很多私家车在停着，我们定制公交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里停。但是呢，我们的乘客又都是定制的乘客，您说您要不等他也不合适。所以说这种情况，林老师有没有做过调研呢？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时定制公交发展之初啊，当时我们作为定制公交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面临的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实地的这个调研，发现定制公交首先离不开咱们的道路优先通行权。 嗯， 所以定制公交都是围绕着咱们的公交通用道来开行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保障条件。还有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站点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像就是一个是上车的时候方不方便，还有就是下车的时候，尤其是国贸这一站最为明显。国贸这一站您知道是寸土寸金，属于 而且我觉得是公交车之间必争之地啊。 是啊，但是而且人流量也特别大，应该说需求特别多，但是这很多地方都是没法设站的。 嗯， 所以只能把定制公交的站台设置在附近的公交车上，但是这样就形成了定制公交和常规公交之间的资源是有限了，而且定制公交的这个乘客当时也没法享受到门对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说实话也没做过啊，就是这定制公交，比如说我买了票了，我就得在这个可丁可卯的这个时间点就要坐上去吗？是这样的， 对 吧？ 是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7点的这个定制公交，我就得在7点准时在这个位置。 因为一个车30个人、40个人，大家都是一定要是统一的。 那您能等我5分钟吗？ 他会 原则上是不行， 但是我听说是，如果你不能来，你是可以取消的。 可以取消， 对 对， 可以取消。就如果觉得自己不可以来，就在 APP 啊，或者是网上取消 就好。那就等于我省了这笔钱，是这意思吗？ 对，可以取消。 那我这不能天天取消啊，那您这浪费资源啊。 从这个预定的那个角度看啊，因为这个预定的这个周期，有很多种。一个是我定整月的整周期预定，比如说22号工作日，我就那个选这个之后呢，它就自动生成所有的那个工作日我都给你预定上。也可以你选那个零散的，这个比如说某些 天。 比如说前面10天或者前那个半个月工作日我都可以选。还有呢是限行日预定。限行日预定呢，你也就是点一下，我是那个限行周四，比方说那你点一下这个月的下一个月的就是 全都给您这个预定好 自动就出来了、 啊、 我觉得已经很人性化了、 还有就是那个次日余座当日余座 是 啊，都可以预定。 咱们这毕竟是定制公交啊，不是定制滴滴啊，这没办法啊。 对 啊， 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对，林老师，您接着说。 嗯 啊 啊，所以就是说，不只是在国贸这样的一个，尤其是晚高峰期的时候，这个很难做到这个提前进站等乘客上车，所以只能是定制公交，只能是提前3到5分钟先到，乘客上了车赶紧就走。当时是这个情况，那居民区也是这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小区门口道路限制啊，你们比如需求很多，小区可能要开7趟8趟定制公交，但我不能堵这个小区的这个 门口、啊、 门口吧？对，还是没有位置停放公交车的，所以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所以当时既要考虑咱整个方便乘客，又要考虑不扰民的因素，还要考虑咱们的车辆通行的问题。所以就是相关部门群策群力，包括交警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同志去现场的调研考察，就是方方面面，但然后才能够使这个定制公交顺利的这个开行，保证我们的这个准点和这个准时出发。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慢慢去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啊、 对对对。 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林老师，您这个调研以后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个比例吗？比如说做了定制公交的这个速度比普通的公交的速度要快多少，或者说比开私家车的速度要快多少，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粗略的比例，在速度上或者说在时间上。 我们大致当时前期也有这样的调研，然后我们是看了一下，大概是在定制公交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定制公交毕竟它这个站台这个少嘛， 对 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应该是这个中间的停的次数少了以后，它毕竟就快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它从通州坐定制公交，然后到国贸的话，它是比它自己开车每个月大概要省将近150块钱，然后每天的话，路费上花费的时间上呢是要少半个小时，因为他说高速尤其是那个京通高速非常的拥堵，而快速公这个定制公交的话是有专门的这个道路的， 公交专用道， 对，所以他觉得特别方便。 所以说就不同的这个线路，其实它的这个时间和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您说的特别好，就东边由于京通快速路的原因，所以它省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我们就以那个京通快速路上的这个定制公交为例，它的这个定制公交的速度应该是达到40到50公里每小时，当时的时候，而且当时它那个因为在有一些进行的路口，定制公交也是通过了细致调研，有一些原来禁止左转弯的定制公交是能够转的，但是跟交管部门联合，所以是当时走京通快速路和这个进行进口的这个转弯的这个应该是节省了挺多时间的，没有，只能节省到半个小时。 对 对，然后从价格上来说的话，定制公交的出行费用大概是私家车的30%，出租车的15%。当年2014年是这么做的这么一个调查预测。 因为出租车，因为如果是私家车的话，还要付油费啊，还要那个 停车费啊， 对，各种费用。 您这停车费，我觉得就挺高的。您说您停在国贸啊，我觉得您还不如坐定制公交呢。 但是咱们整个道路资源是有限的， 道 路资源有通过定制公交这样集约化的这个出行，确实是能够使整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资源更合理的利用和提高。当时我再说一下，当时我们2014年也做了一个调研，实地去调查，是北部的有一个回龙观到知春路以及中关村到北苑的一个定制公交调查。当时我们实际上去车上去访问了这个乘客，发现坐早高峰的乘客要多于坐晚高峰的。应该说晚高峰大家可能下班之后这个需求就比较多了， 陆陆续续有人加班啊， 不一定是回家的需求了， 对，还有去会朋友啊，吃饭啊， 是，所以早高峰的需求比较多。然后当时的车上有20多名乘客随机接受了一个采访啊，有6-7名乘客之前是开车的，还有一部分乘客是坐地铁的，所以说定制公交也是分流，大家是开车和主要以开车坐地铁的为主，这样分流了乘客。然后大家选择坐定制公交的原因，主要原因大家是觉得舒适， 舒适，有座位不挤，其他还包括比如说开车的压力很大呀。 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接着和林老师聊啊。 今天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一小段整点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嘉宾心仪。 嗯，今天嘉宾心仪依旧和我们一块儿来探讨我们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系列节目啊。 嗯， 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4期，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公交专家啊。 嗯， 我们共同来探讨的是定制公交距离大家还远不远。 嗯，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我看到在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有很多网友这个来这个给我们留言了。有一个网友叫做 LY， 他说这个定制公交的 APP 叫什么名字，网站是哪一个。季老师先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吧。 嗯， 就叫定制公交，很简单。 我这里还有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定制公交。 就叫定制公交啊。这样吧，我们也准备了两个视频啊，这是当时定制公交在开设以后啊，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电视台啊， 嗯， 做了这样，因为昨天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合台了啊，就融合了， 嗯， 啊，叫融媒体中心。昨天我们还专门做了一特别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定制公交一个乘客的这个坐定制公交的一天啊， 嗯， 我们也给大家这个直观的来看一下定制公交长什么样。 绿色出行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政府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更好的出行条件，比如说地面公交计划优化调整5条公交线路。不仅如此呢，目前公交集团针对早晚高峰出行开通了多条定制公交班车，我们也用镜头呢记录了一位普通市民的绿色生活。 早上6:50，记者来到位于通州五一花园的陈月家。在西城区金融街上班的他，近半年来一直选择在早高峰时乘坐定制公交上班。 一般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呀，是不是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间出门？ 我要开车的话，我几乎比这稍微早半个小时吧，因为我开车的话，我得自己开车，因为咱没有牵扯到有一个公交道，有公交道呢，完了我得避开这个时间，我得提前过去这个。 从家出门到等车的地方走多长时间？ 我从家出来到这儿大概走10分钟左右。 是在这儿等那个班车吗？ 对对对，就这个站，就在这儿，大概7点吧，7点的准时的车就出来了。 现在还有 5分钟， 5分钟。嗯， 陈月说，上班路上虽然也有公交和地铁线路，但早高峰客流量比较大。以前他更愿意自己开车上班，但是从通州开到西二环的金融街，路上用时平均都在2小时左右。后来有了定制班车，陈月上班就有了新的选择。 费用的话，肯定是我坐这个班车，肯定要是比我开车的话要节省，因为我要是像今天是咱们走高速，我是高速费是10块钱，我回来是20。就是我一天就是22天的话，将近就400块钱高速费。我要预定这个车的话呢，我就是将近200多块钱就够了。 陈月乘坐的这辆定制公交由武夷花园发出，乘客可以从沿途的4个停靠站点上车。车辆进入京通高速之后，一站到达金融街。即便是早高峰时，每位乘客也都会有座位。 这个现在就是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咱们定这个整月周期的，还有就是说这可以临时预定。上次我听司机说也可以提前发车，提前10分钟也可以预定。上次我试了一下，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车上的乘客大都是上班族，大家上车后各自找好座位，有的继续休息一会儿，有的则利用车上的免费 WiFi 上网。 早上可以在车上看看书，学习学习，完了吃点早点。 坚持绿色出行嘛，一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啊，二是对自己这个出行便利是十分有利的。我觉得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这趟定制公交的单程为30公里，1个小时之后，陈月就到了公司附近。此刻他还有一些富裕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一会儿还能吃了个早点。秋天的北京还是挺美的。从我下车以后，走到我们公司，观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完了愉悦一下心情。 为了满足广大乘客多样化的公交出行需求，目前已经在全市开通140多条商务班车。从每月的预定情况来看，这样方便直达的商务班车尤其受到欢迎。 我们公交集团的商务班车现在已经开行了147条线路，日均发车180多班次，日均运送乘客达到5000多人次。咱们从网上下载这个定制公交的这个 APP 软件，然后点击进去，这个有咱们现在已开的线路可以预定，所有现在已经开通的商务班车线路在这儿都可以找到。 这个今天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一个乘客啊，在坐在这个定制公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看来还是很舒适的。如果是我，我肯定会选择，因为出了门就可以坐，然后就可以到单位啊， 还能空出时间吃个早点， 关键是不影响直播啊。这还不用找停车位啊，这都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现在的一个状况，林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掌握，就是比如说从2013年到2018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状况来看，定制公交的这个需求，包括定制公交的这个，我一问林老师，林老师现在很紧张，你知道吗？怕那个这个调查怎么样啊？就是我得考一下林老师啊。就是这个从2013年到2018年，您觉得这个发展趋势怎么样？ 开始定制公交从推出商务班车以后，大家前期的这个调研，大家整个市场反应应该说是很兴奋，也是很积极的。 嗯， 然后商务班车一下开通了100多条，这样的一个市场，整个应该说这个人群和这个线布点，基本上都是满足了大家的这个中长距离的这个通勤出行需求。 嗯，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出的快速直达，其实相当于商务班车来说，它不需要预定，它直接就上了。 嗯， 而且这个距离也就不再是中长 距离了，有短的6公里的，也有长的，主要是根据需求，你只要有这个需求能聚得起人来就开始快速直达。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公交集团特别好，又发展了这个跟医院相关的就医需求的，跟节假日相关的需求的，跟旅游相关的需求。应该说这个这几年从2013、2015、2016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到现在当时北京市政府给公交集团2017年底的任务是日均客运量2万辆，现在已经超过了3万辆。而且随着咱们北京市的整个工人疏解和整个这个结构布局的调整，将来我们就可以去通州，将来我们也是积极响应的人群。 对然后整个 东边很重要啊， 我们也会及时提供服务。 整个发展应该包括像南边到时候新机场开通之后，北京南站立德商务区的发展，包括雄安的发展，应该来说各个方向都商务班车都会开通。整个商务班车应该在未来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机遇。 包括以后未来网络智能化以后， 对， 会更加的迅速的去知道某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线路，然后我们去这个车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座位，这样的一个智能化会很普及了。 对， 甚至可能提前2-3分钟一定，哎，有一座位我直接就可以坐上。 现在最快的是发车前10分钟， 十分钟就 OK。 对对对，当天发车前10分钟就还可以预定。 比如说我现在 非常方便， 准备要下节目了，我就预定一个，然后放上一首歌下去就可以坐上去了。 是这样的，就是以人为本嘛。 以人为本啊。我们这样问一下季老师啊，季老师您是这个线网中心的啊，这肯定是在制定线路上是绝对是专家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能够让您说是去研究说，哎，这个地方我要开设这样一条线路，有一些线路为什么就给摒弃掉了，这里面有哪些原因，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好，关于就是线路开设这一块，首先要就是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儿是这样，我们开设线路啊，一个是分我们那个常规线路开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电子公交开设。常规线路的那个开设，我把简单的背景也跟大家那个说一下。就是这里边需要就是有哪些新建小区啊，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就是随着那个北京市疏解这一块，疏解到外围，比如说五环以外啊，甚至是五环到六环，甚至还有那个六环以外的一些相对来说较大的那个居住区，原来我是在五环内四环内住的，现在呢是那个疏解然后在外头。所以说呢，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是一个是政府，还有一个就是当地开发商吧，把这一块就是新建小区一定要按照那个什么规划呀，落实它的就是公交场站啊，因为如果要是没有公交场站，我要是提供那个出行的话是很难的，因为这里边呀， 这是一个因素， 资源保障这一块呀是那个非常关键，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社区周边新建的这些那个就是甭管是回迁房还是就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是说那个什么限价房呀，还是叫那个商品房呀，它周边的一些那个道路条件也很关键。有的呢是那个整个地块开发出来之后呀，它有可能是有场站，但是它周边没有配套的交付市政使用的就是那个正规的市政道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想开线，可能就是那个里边有场站，但是呢车出不来，还是村路啊，所以说这里边呢这个周边道路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沿途的这个设站。沿途设站这块也很关键啊，具体就是说是我们跟那个常规线路可能是中途设站呀相对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个定制公交也好，是吧，还是这里边的那个什么几大品种也好，它相对来说呀中途站位少啊，因为它是通过比如说是五环以内的这些什么快速路啊，是吧，高速路啊，这些是那个什么快速进城的，所以说它的特点呢就是那个在小区周边，是吧，头几站有那个站位，但是恰恰这些站位一定要给那个乘客呀有一个站台的候车的环境，你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公交的这些站杆站牌给它储到那个绿化带里头，然后呢人在那个 在 那个草丛里机动车道，是吧，机动车道里头，所以说这些东西呢都是方方面面影响这些就是某一条线路的啊，就是开行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常规线路开行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恰恰这些问题在我们就是那个定制公交啊，特别是那个第一种品种在那个商务班车开行的时候，它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资源保障呀，刚才就是说的，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在 就是开启某一条定制公交的时候，我们会想方设法的克服一些困难，我们尽可能去在短时间内来满足某一个区域啊老百姓的一些出行需求啊。正因为它是由于是在那个是在外围去住啊，五环外的一些那个地区去住，然后呢他上班的地点很有可能是在五环内四环内甚至是那个三环内，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更好的去满足这些需求。 嗯， 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因素呢，是呢近两三年以来的呀，就是互联网大巴这一块对于我们整个就是定制公交市场呀冲击呢也很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第一种品种是商务班车之后又开发了一种新的品种叫快速直达专线。 嗯， 快速直达专线跟商务班车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需要预定啊，直接就是 说直接去就能做 啊，直接去就能做。但是呢恰恰这里边呢可能又会有一些那听众朋友也会呢提出一些问题，定制是有需求给你们，我们是根据量来开的是吧， 对啊， 但是这些没有定制的话你怎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坐这些车呢？ 嗯，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快速直达专线呀是就是说这么分析的。首先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要梳理出来北京市主要的就是很多走廊啊， 嗯， 大概其也得有20来个吧，就是东南西北方向的那个主要走廊，然后主要走廊上面它肯定分布着我们的一些线，然后把这些线每天拉的这些人次啊客运量梳理出来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些走廊上的做我们常规公交线路的大线， 我发现这是一件数学事儿啊， 对， 挑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些人群给它剥离出来，啊，有的呢可能是坐我们公交的，是我们常规公交的客户， 嗯， 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定制公交的潜在客户， 嗯， 然后还有一些刚才说是那个小片子里面放到了这个住五一花园在那个什么国贸上班的， 嗯， 小汽车出行的，在我们的这个刷卡数据里边是没有它的， 哦， 小汽车出行嘛，在我们公交的那个刷卡人次上是没有的，就得让它在我们的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定制公交在发展的一年一年的逐步累积啊，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它就是说看到呀，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公交专用道快速通勤的这些效率， 嗯 啊，要让就是说在其他几股道里面呢开小汽车的这些人，要让他就哎自动的要放弃小汽车出行，要转移到我们的这个绿色出行上来，定制公交上来。而且我们的这个就是定制公交，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是按照商务班车，肯定是100%是一人一座。 嗯， 然后我们很多的快速直达专线也都是一人一座，甚至还有余座。 嗯， 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是我们是辅着一些大线，来满足一些有不同的出行需求，比方说是差异化的出行需求，我愿意掏10块钱。来给我提供服务，那么我就给他提供服务，是吧， 嗯， 还有一个是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是吧，跟我们那个常规的一些那个线路啊不一样，常规线路一天拉那个两三万人次， 嗯， 我给他剥离出来5%甚至10%，那这个就很可观，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北京市就是说是随着这个就是那个地面公交整体客流量是下降的这个趋势啊，这个是整体趋势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的那个定制公交这一块这张网在我们常规线网的这个另外还有一张那个多样化， 嗯， 叫定制公交这张网上面，我们要不断的给它那个做大了做强了， 嗯， 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呀给它满足到位了， 嗯，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断的会现在是已经突破3万啊， 嗯， 去年年底是3万，现在是那个上半年已经突破35000了， 嗯， 很有可能会4万5万，将来就是10万8万啊，所以说这些肯定会那个越来越吸引，就是更多的老百姓来选择， 嗯，而且线路会更加优化。 哎，对， 嗯， 对对，所以说是整个就是说是那个出行效率啊会非常高。 嗯， 啊，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把资源呀使用的到 更加合理， 更加的合理， 嗯， 更加的科学， 嗯， 因为所有的这些资源不是每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 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需要就是说是让那个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定制公交，然后选择它。 嗯，哎，那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快速直达专线嘛，您是可以直接坐，然后不用预定的，那它的价格是不是要比这个普通的商务专车的价格要高一些呢？ 其实这个从这个整体的那个就价格体系上看呀， 嗯， 因为我们那个定制公交有好几种品种，是吧， 嗯， 刚才说了有商务班车， 对， 还有快速直达专线， 嗯， 还有就医专线啊，是吧，高铁 专线， 相对来说这些票价都会高于我们的普通公交和地铁的 原价，就不打折扣的价格。 嗯， 但是呢，我是要提供一个比常规公交更加好的一个 服务， 嗯，高品质的一个服务，一人一座，软座是吧？还有空调。 但我要坐满了，我要坐满了，我下面那几站就不拉了吗？ 一个就是分就是那品种啊， 品种啊， 第一个品种就是肯定是那个商务班车是一人一座的， 嗯、 只要你那个想订满了之后，再想订就那个订不了了、 嗯嗯， 除非说下一个班次说我还有人订，达到一定量， 嗯、 那我就再那个是吧，再加车次， 嗯 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同一条线路上面，我通过加车的形式啊，这个也是通过这些年也有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要做快速直达专线，因为是不需要预定的， 嗯， 从这个形式上面跟我们常规公交呀比较像，但是呢，我们东南西北的很多个方向的快速直达专线现在是还有余座的，说白了就是说你想坐、 哦、 你还能坐，只不过就是说 听众朋友们抓紧去坐、啊， 哎，对，还有很多就是有余座的快速直达专线， 嗯，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火的区域，比方说东部的、北部的， 嗯， 有少部分的快速直达专线是有就是。没有座位， 就站着是吗？嗯、 哎，有啊、就是那个是有站着的，但是我们呢、 啊、 也是基于就是说这些数据分析，看看是不是说是这样的那个情况， 嗯、 持续多长时间？ 嗯、 如果要是有必要情况下，我们还会那个加班， 嗯、 我们还会那个是吧？增加车次，让更多的人呢享受到我们这种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品质的，尽可能让他就是享受这种就是我们公交提供的一个。就是我们原则上还是就是说是一人一座的、 嗯、 软座的这种服务嘛、 嗯、 让他觉得值、 嗯、这样啊，刚才这个季老师讲了定制公交和快速直达专线啊，我们这儿也准备了一个视频，就是快速直达专线的视频啊，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快速直达专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公交。 来看一下， 继定制商务班车之后呢，公交集团再推多样化的公交服务，首批公交快速直达专线试点运营最近呢也全面展开了，来方便大家通勤出行。 此次新推出的公交快速直达专线是根据广大乘客的需求，结合了早晚高峰客流出行特点，采取直达或大站快车的运营方式，所有车辆都使用配备空调的公交车，走公交专用道，具备优先通行的优势。与商务班车不同，乘客无需要进行提前预定，只需到指定的站点，按照指定的时间乘车即可。 这个直达快速专线呢，也可以看作是定制商务班车的一个补充。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这种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已经开通了35条线路，日均发车180多班次，日均运送乘客3500多人次。 据了解，快速直达专线的每条线路在上车站都设有专线车站牌，车辆上印有线路标志，车辆前风挡处也有直达线路标志，方便乘客确认乘坐。首批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从8月份开通试运营，市民刷一卡通乘车可享受优惠，仅需3到10元。目前公交集团正在根据定制公交平台客流需求，调查数据和乘客的意见建议，设计快速直达专线的线路走向，市民也可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参与调研，提出您关于多样化公交出行的需求。北京台报 青年说继续说。 刚才通过这样一个短片，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快速公交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嗯、 这样啊，这个季老师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图片，就是对于线网中心来说啊，其实大家工作真是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叫做众口难调啊， 没错， 这个叫做众路难设啊。这么多这个人的出行需求，你要说大家这个都让大家满意，那除非这个开私家车啊，自己开自己的、 嗯、 那肯定满意啊， 但是有堵。 对啊，公交啊、 嗯、 都是公共交通，肯定是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啊、嗯、我们来看看，其实季老师这个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一些调研的情况啊、 嗯、 这些照片其实也侧面反映了其实线网中心在工作的方面也是挺辛苦的啊，每天要实地的调研，这是在一个，这能看到吗季老师？嗯， 那个什么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在开行定制公交前前后后的一些相关情况吧。 嗯， 这张图片啊，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就是在开行这个定制公交这个当天啊，要主动征求老百姓的就是相关意见。比如说我们就是开 比方说快速直单专线，因为是跟这个商务班车呀，它是没有经过预定的，所以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这些，就是说判断前期的调研判断，然后是那个开出来这一条线是吧，开往哪个方向，中途设哪些站，我们要主动的就是要回访乘客。就是说至于说是这条线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因为是这个是我们是这个回龙观新村啊，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是上周五开的几条常规线，然后又完善了一下我们三条快速直达专线，在这个小区是主动征求老百姓的一些意见啊，所以说就是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呀，能够更加完善我们的一些这个路由走向啊，是在这个路口拐弯，还是在下一个路口拐弯，是那个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就尽可能的把整个一大片小区的这些就是小区比如说出入口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门口啊，就是把这些就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带上啊，带上之后呢，然后通过比如说是那个金藏呀，还是走哪些相对来说有就是有那个公交专用道的啊，这些把它快速的送到比方说地铁也好，还是说中轴城也好， 我觉得就是增设路线大家都高兴，但一旦取消什么路线大家就很郁闷， 对 啊， 觉得我都一个选择都没有了， 是吧啊，但是取消路线其实也是根据一个 市场的一个 需求，啊，这个林老师肯定也有研究吧，比如说取消某一条线路其实也要有一个标准吧， 取消线路应该是 比如说市场， 咱们开设线路是有20人、30人、40人。 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线路它的这个价格或者说它这个时间上没有优势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时间太长，这个地方他走的线路没有开行公交专用道，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就可能比如说人数 退出和取消， 人数慢慢在减少的，可能公交的这个数。 对， 这个乘客数在减少的线路可能会考虑。 对，有可能他一开始调研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兴趣，特别有需求，但是一走一圈跑下来，可能这条线路没有明显上的时间优势或价格优势，也有可能有一些取消或撤销的情况。 好的，季老师您接着说，这是在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某一个场站提前踏勘啊，这个是在这个线路开行的时候呀，我们要具备小区周边啊规划的公交场站是否落实，这个场站呢是否是那个永久用地啊，或者是否是那个临时的公交场站，所以说在这些这个场站具备就是那个这个夜间注册呀，白天周转呀啊，所以说像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让那个更多的老百姓啊，就是说能够就是从那个图片上面啊，能够那个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前期的相关那个什么准备工作。然后这些呢，都是从那个站台上面，我们那个提前告知啊，哪些线路是该哪天去那个调了，怎么调了，是调时间了，是吧？营业时间了，还是说调那个走向了，还是说增加那个中途设站了？啊，这些呢都是会提前那么一天会在那个站台上面呀、车厢里面呀都会要发布，这些也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在那个车厢里面提前，然后这个是准备我们的那个刷卡机，就是在那个夜里边收车完以后啊，可能就是11、12点了，然后要准备，比如说那个第二天是那个头班啊，有的商务班车呀确实是发得很早，比如说6点或者是那个多少，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在头一天收完车以后，要准备车厢里面的相关设备啊、设施啊，要尽可能的让那个第二天早晨呀、比如说开行这个什么第一天，顺顺利利的让老百姓坐上我们的这个商务班车、顶层公交，这些呢都是那个在那个夜里头吧，夜里头在我们的这些社区周边，社区周边就是在实地的这个。就是准备车辆啊，还有这些那个现场资源的一些那个什么确认了、这个是第二天早晨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那个开线的时候啊，也是在摆设那个公交志愿者啊，然后来那个征求老百姓的一些意见啊，通过那个调查问卷啊，来那个多那个倾听老百姓的一些呼声吧。这里边是有些那个做的比较好的老百姓会给我们送一些那个表扬信啊，或者锦旗啊，这些还是我们感觉到还是付出还是很那个值得的啊。对，这张图片呢是我们夜里头啊，就是有那个站务设施人员吧，拿着这些那个设备设施，然后安装这个在这里 线路 站杆站牌，线路牌，这都是夜里边那个干的，这些也都是我们 发放调查问卷 啊，这个调查问卷正好是我们对商班 商办进行的调查，啊，跟国贸地区有关的。 嗯， 啊，因为前期啊，国贸地区我们是由那个就是那个大北窑东那边那个站位， 嗯， 根据市里边统一部署安排呢，要求我们从那个在那个长安街上的那些站点啊，要尽可能多的要迁出长安街，要进国贸的四个象限，嗯，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啊，哎，好，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关村故事，未来一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话题是定制公交距离大家还远吗？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嗯，同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上的活力982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嗯， 嗯，当然了，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刚才的时候跟这个我们线网中心的季新荣老师也聊了很多在这个平时工作中的一些细节姐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这张图片啊，就是有两个这个工人正在这个我们的道路的围栏上在施工，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个还是跟刚才所说的，这个是涉及到国贸地区，我们要从大北窑东那个站点呀，迁进这个西南象限， 嗯， 实际上是经过市里边就统一安排吧，给我们要进这个四个象限都要进。目前呢，是我们有9条定制公交已经进了西南象限。这张图呢，主要说明的就是进这个象限呀，我们是要进行那个路侧停靠啊，特别是晚高峰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车要那个到位，车等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也是属地吧相关几个部门的那个什么大力支持啊，这个是安排的这些那个工人给我们拆除的护栏，因为如果要是有那个护栏的情况下呀，我们的车是无法进站的啊，它是，所以说这些相关前期准备工作呀也是非常充分。 嗯， 这张呢是反映的就是当时就是没有进去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提前踏勘的时候，有那个私家车在那个就那站台啊停着一溜。嗯啊，相对来说就是说是，就是那比较妨碍我们那个，就晚高峰囤车。 对， 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就是进那个西南象限，我们是去那个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是吧？从那个大北窑东迁到这个象限行不行？ 嗯， 这些呢是根据我们就是那个分公司带着车队吧，去进一些社区，跟一些社区居委会啊组织的一些那个居民代表来主动就是听听我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有那个常规公交的意见呀，还有我们定制公交的意见呀，然后来宣传推广我们的这个绿色出行啊、公共交通出行啊，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工作啊。 嗯。 其实这些都是在研究某一条路线这个合不合适、合不合理的问题啊。 嗯， 这样吧，其实今天啊，我们也这个倾听了很多我们青年人的这个在这个听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的一些意见啊，大家是觉得啊，把这二位请来了得好好给问问啊。问啥呢？这大家一致决定啊，这个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燕郊啊到国贸啊这条路线啊，大家觉得是不是可以开定制公交啊？ 嗯， 这个如果开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对， 这个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吧。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啊，我假设啊，我在燕郊的这个，比如说上城吧，啊，这个地方， 你好清楚啊，嗯， 主要是关注燕郊房子，关注 上城五期， 已经入手了， 上城五期啊，在上城五期啊，这个我早晨上班啊，我要来上直播了啊，这个季老师和李老师已经在一楼的接待室等我了啊，我这应该下车去坐这个定制公交。首先从开设的站点来讲的话，比如说季老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目前就是在我们燕郊区域已经开行的三条定制公交是我们的第二个品种啊，快速直达专线。刚才这个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上上城五期啊，这个小区位置真有啊，上上城五期小区名字也是那个什么跟实际相符的，然后我们的线路啊，确实是首站也是上上城五期，这是一条快速直达专线9， 这是不用探讨了， 放心了， 放心了。是这样的，其实但是我觉得从燕郊到这个国贸来说的话，是一个定制公交比较理想的路线吧，林老师您觉得呢？因为它毕竟是从一个远郊区直接通过京东快速线路就可以直达国贸吧。 对，燕郊到国贸走京通快速、通燕高速这一条最快的、最近的线路的话，大概距离是35公里左右。然后如果最快的时间走快速直达专线，应该是在70分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时间。大概有6到7个红绿灯的样子。然后确实是一条很典型的这个定制公交线路。现在刚才季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咱们常规的，其实从燕郊到国贸有常规公交线路的话，像811、812、814，常规是有，然后日发车班次差不多是在1777车次，然后日均客流是11万次人次，这么多，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在考虑到时间、价格、舒适度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乘客需求，所以刚才像季老师说的，咱们又开通了燕郊的国贸的快速直达9、20、61，都是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公交线路，满足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从燕郊到这个国贸，如果开行很多定制公交的话，对于车辆的停放来说也是个问题吧。你比如说这个都扎堆到国贸的话，它怎么个停法，确实以后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吧季老师？ 对，需要。需要我们公交部门、交通部门还有这个交管部门一起去共同参与的样子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制定一条路线的话，不仅是线网中心应该是具体执行的一个地方啊，可能交通委也需要一个宏观的调控。 对，现在所有的这个公交线路的常规线路的这些优化、提升，我们专门成立的一个线网优化专班，专门做整体的整个北京市交通的公交线网优化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研究。然后从线路的这个优化调整撤销来说，也需要我们运输局公交处这样的一个确认和这个审批过程。 好的，我们这样吧，问几个网友的问题吧。这个大家做好回答啊，我们这个青年台的网友这个问问题都很犀利， 都很对 啊。这个就他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这位网友叫做明玉的网友，他就问，他说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开设一条线路从调研到最后真正的执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好，那个我就按照这条线能够开成啊比较顺利的情况来说啊， 因为我们很多调研都那个不见得能够开成，只是说我们把需求给它摸清楚了，等条件具备的时候我们开。但真正如果要是各方面方方面面条件具备的话啊，如果要是想那个开行一条线路，从前期的这个乘客需求调研，特别是商务班车这里边，如果是要是有那个预定环节，而且乘客就是想做量达到这个我们目前那个就是规定的标准是50%， 嗯 啊，这个定员的50%，只要你是那个想那个报名想做，同时又那个支付了钱了，我们这条线就很快会那个开出来。 嗯， 但这里边前前后后如果要是按照顺利的话，一个月应该就会开出来。但这里边前提就是一个需求你得明确，量达到一定的标准，然后外界的一些那个条件啊，比方说场站你得到位。 嗯， 还有特别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就是从那个燕郊那边过来的，一定他是走那个什么高速收费口的啊，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协调相关的一些那个部门啊，要给我们办这个车辆的高速通行证。 通行证， 哎，对，所以说这里边情况就是说还是很多的那个前期准备工作是需要那个做的。但如果说要是像不走就是高速出入口的这一些，就是我在这个五环以内或者五环到六环间，然后发到城里面的这些，这个不牵扯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是那比较顺利、比较快的。 还有一个这位网友，我看一下，叫做黄浩。这位网友他问了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我觉得是问给林老师的啊。林青老师，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之前的时候北京有一些小公交。就是这个应该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这种小公交，但是现在突然发现这种公交的数量越来越少了，他觉得这个以后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会开设这样从地铁站到这个家属院的这种小公交。 他现在原来的应该是叫微循环专线， 微循环专线 、 啊、现在也有 100多条， 也有、 啊、 其实数量也不少 啊。 但是其实像快速直达，其实也刚才前面说了，它也是有6公里、 嗯、 也是能够解决从地铁站到小区的门口问题。应该说它现在的选择更多了， 对，因为现在也有单车了啊，共享单车嘛、 啊、是 对 吧。 现在我们鼓励绿色化出行、鼓励咱们整个交通和城市的这个和谐发展。 对，有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公交啊，真的从我自身角度来讲，我觉得有时候穿梭在各个小马路上，其实也挺堵车的啊。对， 我觉得还不如骑那个小黄车什么的。 对啊，就现在、 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那个我们叫那个微循环、啊，微循环是我们常规线路800多条里头快普智威的其中一层、这里面微循环呀，从那个大家伙去识别上看呀，也那个非常好识别，所有叫专字头的，专多少多少路，这个都是我们微循环、我们也是经过，其实跟我们定制公交呀这些年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专字头的微循环呀，起初呀没多少，可能刚开始就没有这个专字头的线路，然后呢几年前慢慢的要发展这些微循环线路呢，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是2-3公里，相对长一点的线也就是7-8公里，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10公里以下或者8公里以下，然后是带那个专字头路号的，这些就是微循环。我们目前已经发展到109条，每天拉的人次是22万人次，22万人次， 是品种更多，齐头并进了。 所以说这里边呢跟我们的那个快速直达专线短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这个社区它周边啊道路条件良好，然后这个社区周边配套的公交场站能够落实、能够落地交付我们，是吧，建成使用以后，我们就先期以开这个专职的微循环的线路，相对来说就是要满足更多的人的一些基本出行需求、啊，那我们叫开启微循环。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快速直达专线，它分长跟短，我们短线刚才也是那个咱们林老师所说的一样呀，去年接驳一些地铁可能5块钱、是吧，刷卡是3块钱，是吧，类似像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是没有场站支撑，但是呢又必须得从小区几个门口要把人给串上之后拉出，比如说5公里以外，刷那个3块钱的，啊，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我们是自己克服困难，然后要为更多的一些就是人呢去服务，所以说我们是基于这些考虑，所以说很多情况呀就是说那不太一样，我们开行的线路品种也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个性化的一些出行需求啊，是这样。 好贴心的感觉。 是啊。也就感觉这个以后也不需要坐共享自行车了啊，直接就坐微循环公交。 100多条线在那个就北京市整个区域都有， 绕着 五环外也有一些那个小的微循环， 三 字头，一天20多万人次也不少。 是的，而且那个车很小，就那种小巴车 啊。对，就是从那个车型上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呀，公交集团这一块，就是车辆更新采购这一块，我们就是说基于现在我们的一些老百姓的出行需求、客流需求，还有一些那个北京市整体的这个疏解啊，这些整体大环境啊，我们在车辆采购上面，就是从过去的可以看到，大家就是很多就是18米的这些通道车是吧，18米16米的这些那个通道车，但现在我们在车辆采购的时候呢，我们逐渐把这些大车型换成小车型，大的换成12米的，12米的报废淘汰之后，是买这些比如说8米级的6米级的这些小黄车呀，相对来说这些小黄车一部分投入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微 循环专直投线路上面，还有一部分就是要给它投入到快速直达专线，还有商务班车，类似这种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用小型化的车给它满足。如果说我要是提供这些那个大巴车的这种，比如说那种啊形式啊，40-50个座，你要是20来个人，它空座率是50%，相对来说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说呢，我是不根据不同的这些出行需求、出行量的这些浮动不一样，我来针对性的提供一些那个车辆啊，这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给老百姓就是说所那个做出的一些努力。 嗯，好的，网友锦林少女啊，他问这个什么时候公交车上能听到青年广播呀？ 可以有啊， 这个会有的啊，这个今天 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 可以期待。 我们一会儿拉下来话筒，我们就跟林老师好好聊聊啊。我们交通委出一政策啊，以后这个远距离定制公交最好8点到10点听青年广播。 可以用多种的媒体方式接入到定制公交的设备里面去。 是的啊、是的。还有一个叫做梦岩的网友啊，他说他现在就是平时的时候是从远洋一方坐定制公交到国贸，特别方便啊，就是晚上下班了以后有些时候加班， 对， 这个回来的时间不固定啊，就回来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方便，但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啊。你说大家这时间不固定，我们这定制公交也不可能说 他肯定他还是在一个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上车、如果您是晚高峰，那就是快速直达其实也是还是晚高峰时期，你要加班超出了晚高峰。 从我们的那个数据上看，确实是刚才跟那个林老师所说的一样，我们的早高峰确实是占大部分人次，晚高峰的人次相对来说从出行的这个什么规律上，晚高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一些。 那晚高峰的话，它的最晚的一般这种快速直达车一般是几点呢？ 不同的线路不一样，但是大概齐的情况下，一般晚高峰啊，就是从比如说是那个5点多钟开始发、发到那个7点多钟啊、但是不见得说是某一条线我就是发2个小时营业时间啊、就是说早的可能是5点多钟开始发， 还是提前预定、 晚的可能是7点多钟就那个收了、最后一班， 了解了， 还主要集中在晚高峰时间段。 好的啊，这个基本上网友的问题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路线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单开一集啊，让姬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聊一下 啊，这个每一条路线、每一个站点到哪个站点，姬老师可以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解答一下啊。说实话，大家我觉得对定制公交的需求还是挺大的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定制公交吧，让姬老师来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去找到定制公交，然后怎么去做定制公交。 好，定制公交呀，其实我们有 APP 呢就叫定制公交啊，您在应用上面搜一下定制公交，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北京公交集团的那个定制公交了，下载 APP 里面呢有那个好几个模块，一个模块是对应着一个品种啊，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就医专线、节假日专线、高铁专线， 对， 还有休闲旅游专线，这些品种都很多，每一个品种啊，每一个品种点开来之后啊，都有相应的线路啊，最多的刚才就是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商班100多条啊，快这个怎么我们的这个快速 专线、 快速直达专线啊、快速直达专线也得100多条，每条线路的明细都有啊、具体是那个首站是哪，末站到哪，然后中途是哪些站啊、都有。所以说呢，希望就是说是每个听众朋友啊，有的是我们的已经是我们的那个是吧客户啊、有的是我们的那个 潜在客户 老客户啊客户里面还有那个什么经常是吧经常做我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确实是我们一直想拓展市场的潜在客户啊，所以说呢，潜在客户一个是做我们常规公交的，一个是做地铁的，还有一个就是做小自己开小汽车的私家车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啊借着这个平台呢也是非常 就是感谢这个平台啊，感谢咱们青年说，感谢两位那个主持人。 能播青年广播，这都不重要。 咱们那个2013年那个什么9月初是第一条商班啊，第一个品种的第一条那个商班，我们呢现在也快五周年了。所以说五周年呢，现在我在这里边呀、也跟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也都那个大概其那个说一说，我们都有哪些的想法啊？主要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那个推出来一系列的相关乘坐定制公交的优惠活动啊，比方说是那个什么优惠券呀，还是那个打折呀，可能那个什么折扣力度更大呀，或者说是不是乘坐人数相对这个方向越多的这些人会那个推出的这些活动就是相对更多一些，就是说有一个更加好的互动，说白了宗旨就是说让我们更多的人来享受我们的电子公交啊，不是说是光是出行啊或者是乘坐，一定是我们的享受啊，所以说也是就是那个应了我们集团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至死不渝一直在努力的啊。 林老师，这个对未来的定制公交有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交通委在这个未来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这里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就是这个北京交通的定制公交，应该说是北京城市交通一个很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 我先插一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交通的微信公众号。 对，北京交通的会过 APP 里，有一个 APP， 大家可以下载，里面其实也是集成了咱们北京交通所有的新媒体手段的智能化，包括了公交准点到到车率，包括了咱们的停车，包括咱们的一些违章违，所有跟交通有关的都集成在北京交通 APP 里，所以我也是今天在借的这个平台，这个东风，呼吁大家多关注我们北京交通 APP。 我有下哎，北京交通 APP 忠实用户， 你是我们的忠实用户， 我主要为了交罚款。 所以从整个交通出行来说，我们也是我们北京市交通也是为了满足大家更多的出行需求，包括差异化需求，我们也是会做更多的努力，努力把北京交通越建越好，实现交通和城市的这个和谐发展。因为在最新的2016年的总规里也提出来，说是要把整个综合交通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促进交通和城市的整个协调可持续发展。 好的，感谢林青老师和这个季新荣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未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定制公交可以发展得更好，然后可以服务更多的青年听众和观众啊。 没错。 当然咱们都说好了，有三个点，大家别忘了啊。第一点就是以后青年广播有可能会在定制公交上播出啊。第二点就是回头咱单开一集啊，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啊，好好的说说都想从哪儿到哪儿啊，让季老师也听到这个心里去啊。最后的时候呢，也能够这个有一个这样的科学的规划啊，也希望未来的时候更多科学的路线啊，更多这个方便听众的路线能够产生，好吗？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今天我们的邀请的嘉宾分别是北京交通委的林青老师和北京市公交集团线网中心的副处长季新荣，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